会在街头，心已完全被掏空，无法再为幸福而奔走。就算遇见流星划过，闭上眼低头，许愿也没用。最后你温柔，是不再多说些什么？你沉默，是否因为愧疚？轻轻松开那双曾经握着我的手，我让你走，又怎么能解脱？把爱还给我，赎回你要的自由，我能够承受夜晚疯狂来袭的寂寞。把爱还给我，当作最后的要求，你离开后用眼泪洗净我。怎么